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406章。一连两个月，莫凡足不出户，自己苦修的同时也借助三步塔强行的冲击修为，总算是将暗影系的星云修炼到第二个级别。莫凡的下个目标就是雷系了，雷系在第二个级别停留的时间有些长，再不冲到第三个级别，与那些双系都已经第三级的人对抗的话，只会处在劣势的。两个月，好消息是小炎鸡长大了一些，以前莫凡这手掌一打开，小家伙就能够趴在上面睡觉，现在莫凡需要两个手才能托住他玲珑的身子。小炎鸡还是跟个瓷娃娃一样粉嫩无比的，要不是浑身都有火焰构成，真跟个两三岁小女孩，活泼又可爱啊。小炎鸡成长的速度是蛮快的，不过下个月我要挑战前20的强者了，他这时候的战斗力还是太弱呀。莫凡坐在青天烈锁的吧台前，一脸愁眉不展的样子。火榜前20，那都是怪胎级别的法师，莫凡在大战前50的人就感觉到压力山大了，这次挑战前20，终究希望能够有除了玄蛇铠模具之外的更大保障。 契约兽和妖魔差不多，分成幼年期、成长期、成熟期、巅峰期这四个成长阶段。一般说来，血统越低的生物，他们时期过渡的速度越快，像独眼魔狼这种生物，从出生到成年期不需要任何天才地宝辅佐，半年不到就成年了，比一些大狗还要快。小炎鸡血统很高，都两个多月了，幼年期还没有到，还在婴状，这还是吃了那么多灵种碎片的情况下。 玲玲一边翻着书本，一边振振有词地说道：啊，幼年期还没到。哇，莫凡好一阵的无语啊。 和召唤系法师签订了契约的生物，他们成长速度会受到你们提供的星云魔能的影响，速度比自然成长的快许多。 玲玲继续说道：你就直接告诉我，他要到达幼年期需要多久吧。莫凡下巴震在吧台上，苦瓜脸的看着吧台上欢快的跑来跑去的小炎鸡。小炎鸡这会儿还是嘟嘟肥的，估计是这两个月伙食太好了，要变成一个火焰皮球了，往地上摔都不见它疼，能弹起一半来高。 我算了一下，他从婴儿期到幼年期正常需要3到5年，成长的速度和人类差不多。 玲玲掰着手指算着：好吧，那我真跟养个女儿差不多了，他牛叉轰轰的时候我都老了。 最近你给他吃灵种碎片，应该可以缩短3倍的时间，所以他到幼年期应该还需要大概12个月到17个月。你每天的召唤系魔能的滋养还可以让他成长速度提升3倍左右，所以他到幼年期的时间应该是4到5个月，所以快的话1个月以后他就到幼年期了，慢的话还有3个月的时间。 玲玲简直就是数据帝呀，瞬间把莫凡给分析了出来。莫凡长长的吐了一口气，这样分析起来还能够接受，如果是一个幼年期都要3、5年，那就太坑爹了。 幼年期后你就可以喂他吃灵种了。 玲玲说道。莫凡无语了，2000万一罐的奶粉，这日子还能不能过了呀？ 高血统的成长本身就需要大量的资源，但同时回报也是巨大的。我大致算过，你按照这样给他喂灵种碎片的成长质量，小炎鸡幼年时期的战斗力就比极星狼强了。 玲玲接着又说道。啊，幼年战将级？莫凡整个人都愣住了。 对，幼年就是战将级的实力。 玲玲很肯定地说道。莫凡惊得好半天都说不出话来，极星狼都已经是成年期的了，现在战斗力还处在战将级的出游样子，与一些实力更强的战将级生物比起来有一些差距，可即便如此，一个前100名的火榜法师也未必能够跟他单打独斗。按照玲玲所说，小炎鸡到达幼年期之后，其战斗力应该在战将级中游的样子， 这表明即便莫凡自己不出手，火榜前五十的人都不一定敌得过他。幼年呢，这还是幼年呢，等小炎鸡到了成长期成熟期，那岂不是统领级的生物看着他都得去绕着走吗？乖，多吃点啊，爸爸有的是钱，灵种碎片这种东西要多少有多少，多吃点哦。莫凡一口气从口袋里面掏出了一把灵种碎片，这些灵种碎片是从卓元那里搜刮过来的最后存活了，现在莫凡恨不得小炎鸡把这些比钻石还贵的东西都给吃掉，好快点抵达幼年期。小炎鸡吃灵种碎片跟巧克力似的，小嘴咿呀呀的一啃，直接啃掉半块，然后嘟着肥肥的脸颊咀嚼着，小眼睛眯成了火焰月牙状，幸福无比。莫凡用手摸着小炎鸡的脑袋，脸上满是笑容。 一富商别墅内有亡灵，委托金100万，接吗？ 接。 有一对药商到安界外采药，寻求法师护送，委托金很高，但要求猎人大师，接吗？ 你不就是猎人大师吗？接。莫凡整个人跟打了鸡血似的，只要给钱的委托，甭管难度高不高，费不费劲，照单全都接，一切都是为了娃嘛。夜深人静，连平日里灯红柳绿的大都市，在这个寒风嗖嗖吹响的时节里都显得几分清静了。公寓里，莫凡有些精疲力竭地推开自己房间，看了一眼到处凌乱的衣裳、零食包装袋和袜子，实在是无心整理，莫凡脑袋往床铺上一撞，倒头就睡了。那对药商的委托难度确实高，倘若不是自己拥有玄蛇魔铠的话，没准就会栽在那儿了。不管怎么样，没有给青天烈锁蒙羞，终究是完成委托了。莫凡魔能都耗干了，蒙头就睡下，窗户没关都没察觉。一觉到天亮，莫凡被缕阳光照在脸上，刺眼的醒了过来。 姨妹。 小炎鸡比莫凡起得早，在床头踏来踏去的，时不时还在莫凡脑门上经过，火焰脚丫子印在脸上，半清醒状态一下子就精神了。莫凡拧起捣蛋的小炎鸡，照着小脑门上就是一弹，小炎鸡呜呜呜地叫着，短小的四肢在半空当中舞动着。为了小炎鸡一枚灵种碎片，他才安静了下来。莫凡还有些浑身酸累地往被窝里面一躺，被子蒙上没几秒，莫凡猛地将其掀开了，有些错愕地看着这个整洁无比的房间。疲惫归疲惫，不代表自己失忆啊。莫凡清楚地记得自己睡前屋子一片凌乱，为什么一觉醒来就变成这样了呢？甚至屋子里似乎还留着一些若有若无的香气。莫凡疑惑不解地看了一眼蹲在旁边啃着巧克力的小炎鸡，很快摇头否定，就这货不把房子弄得跟火灾现场就不错了，怎么可能收拾呢？要知道新夏走了之后，这屋子就没有整理过，这两个月堆积了多少不堪入目的东西呢？啊，柳如。莫凡忽然间想到什么，目光注视着已经掩住的窗子，再摸摸自己的脖梗，莫凡微微感觉有些刺痛，照了照镜子发现脖梗上面只有一个小小的唇印，没有小洞口。柳如似乎知道莫凡经历了一场恶战，疲惫至极，就没有吸走他的血液。这两个月以来，莫凡察觉到自己每隔一段时间脖梗处都会有小小的伤口，他猜到是柳如，他似乎只能够以自己的血液为食，但不想用那种方式去面对自己，所以总会在深夜入睡的时候到来。他从来不过分，也没有一丝吸血鬼的贪婪，人在健康状态损失一部分血液是会促进血液循环的，就如同献血的道理，柳如总是会控制好他的所需，同时不影响到莫凡的身体健康。看着掩住的窗子，还有一半留在脖梗上的唇印，莫凡不由得苦笑。莫凡知道他还在这座城市当中，也知道他时不时会远远地注视着自己，只是莫凡没想到他当初的选择会是这样，哪怕他这一生都需要靠吸食自己的血液生存，他也不走入自己的世界，不惊扰到自己生活半分。南岭万山茫茫，即便飞翔在高空当中，也根本望不见这连绵之山的尽头。两队由风之气旋所组成的羽翼豁然打开了， 正从一团白色的云层下方滑翔而过，四只风之翼急速地展开了白色的云团，留下了一条鲜明的飞行轨迹。 我是慕凝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407章，羽翼的主人是一名半长发的胡茬男子，他穿着一件已经破烂不堪的军衣，满是已经风干的血迹，下面就是千万连绵的山脉，林与谷之间有无数双冒着绿光的眼睛正凝视着这个大胆妄为的从他们领空飞过的人类男子。可是无论聚集了多少魔狼，都没有一只有胆量真的对着人类下手，那是因为这个人类男子的右手上赫然拧着一个硕大的狼头，狼头有双脚，额头处更有高贵的兽纹，精心的獠牙暴露在这空气当中了。他是被人从脖梗终端给截断的，切口还在流着血，鲜艳的狼血一滴一滴地往大山当中落去了。人类男子飞得多远，这血就滴得多远，从这山脉到东面的山脉，所有栖息在这片山岭的魔狼生物都不敢有半点的杀心。这个人类男子拧着的狼头正是他们的统领一苍狼，单枪匹马入狼岭，最后提着一苍狼的头颅飞回博城。当军方之枭斩空落在博城之上的时候，无数的博城人民都已经泪流满面了，心中荡起了唯有对这名军法师的钦佩。 斩空，你怎么可以违抗军令？我不是告诉过你，魔狼族群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将他们剿灭，你这样一意孤行，若是死于非命，这个博城就更加岌岌可危。 新驻扎博城的大军统江宇骂道。展空把一苍狼的头颅往地上一扔，漠然地说道， 等你那贪生怕死的部署，博城千万亡魂何时才能够安息？ 你说什么？ 江宇大怒道， 你要用什么军规来处置我随便你，到时候我自己会去领罪。 展空没有停留，背上的风之翼还保持着随时都会飞上天空的状态。 你又要去哪儿？ 江宇见展空丝毫没有把他放在眼里，更是怒喝道， 去找萨朗。 展空说道， 那个黑教廷红衣主教。 江宇愣了愣，萨朗，很多魔法协会的高层听到这个名字都会不由得浑身发冷的。展空并没有多说，即便身上还带着众多的伤痕，他仍旧飞上了天空。这个博城最大的隐患已经斩除了，剩下的交给江宇便可以了。展空那双眼睛凝视着西北方向，瞳孔里夹杂着的情绪似乎只有杀意。这次前往南岭，不仅仅是怒斩一苍狼，展空还发现了一个更加惊天的阴谋，撒朗真正的目的根本就不是博城。 鱼儿，如果我这次还能活下来，就一定会去天山裂痕下找你，如果不能，请原谅我的食言。你知道我展空这辈子从没有忌惮过任何人，但这个萨朗，他的手段可怕，实在是前所未有，这种可怕足以渗透到我的骨髓里。 展空满眼的晦暗，手中紧紧地握住了一条断裂的一半的项链，天空和大地朦胧地连成了一体，前方之路茫茫未卜。他知道离那个人越近就离死亡越近，可他别无选择，他的身影在这片天地一色之中越飞越远，也越飞越渺小了。 可恶的雷印电厂竟然让我的狂乙蝎没办法接近他。 东方明此时气恼无比，想当初在杭州的时候，他东方明就因为魔法的第四级初阶魔法被打得落花流水，现在面临这个家伙的挑战，东方明却感觉比上次打得更加吃力了。为了应对好这场比试， 东方明可是特意把翼模具都给换了，弄了一身好的铠模具，确保自己可以应对莫凡的初阶魔法。然而莫凡这次并没有开启初阶魔法的轰炸，反倒是利用了第四级的雷印制造出一片雷印的立场来。东方明的第二系也是召唤系，可是在莫凡面前却没什么卵用。狂蚁蝎，这是一种很特别的召唤生物，单只狂蚁蝎的作战能力就和一只奴仆级的生物差了不多，但如果是一群狂蚁蝎蜂拥而出的话，就连战将级生物见到都得退避三舍呢。东方明的契约兽是狂蚁蝎将，其本身战斗力也就一般般，强就强在它可以呼唤出20多只的狂蚁蝎奴来对目标进行围猎，这可以说是东方明的杀手锏了。为了这场跟莫凡之间的较量，他精心地准备着，可惜他并没有意识到莫凡是不怎么怕打群架的。第四级的雷印让莫凡可以说是拥有了一个小小型的领域，正是利用这雷印的立场，莫凡在群蝎之中存活多时了。这些狂蚁蝎奴隶数量可没有蜥蜴多，莫凡根本就不怕。19名归我了，莫凡脸上洋溢出了狂妄飞扬的笑容。霹雳手高高的指出，霎时有一道晴天惊雷笔直的坠落了下来，重重的轰在了东方明身上穿着的深海蓝色的铠甲上。嘣的一声，雷电在厚厚的铠甲上炸开，电光火花四溅，东方明身体矮了下去，被雷电强大的轰击力压跪在地上。东方明双腿剧烈的发颤，这件铠模具已经为他抵挡了好几次雷电的攻击了，现在终于有些不堪重负了。雷电之力通过铠甲模具的裂痕渗透到他的身体当中，让他的骨头都要散架了，脸上满是不甘。东方明原本以为这次一定可以洗刷当初在杭州的耻辱，谁知道又输给莫凡了。他东方明好歹也是一个拥有天生天赋的人，所有星图描画的速度都比别人快上了一倍，这让东方明自从修炼魔法以来都拥有了巨大的优势。本以为凭借着这个天赋以及雄厚的家族背景，在这明珠学府怎么也可以弄个前三，结果徘徊在第19名。这场比赛输了之后，他19名更是拱手相让，直接跌落到第45名，颜面无存了。 这懒货果然是输了。 观看席位上，一名满脸灿烂笑容的青年平淡地说道： 以你的修为，要干掉这个天生双系的家伙需要多长时间，东方烈？ 一旁的周书明笑着问道。东方烈仰起头，像是在思考，过了几秒才开口说： 就他现在所展示出来的实力，1-2回合足够了。 周书明听了之后不由得愣了愣，随后大笑了起来，拍着东方烈说道： 你这句话我可记住了。 你记着也没用，在我后面还有几个他根本逾越不了的人，所以你也没法看到这一幕了。 东方烈笑着说道。 说的也是啊，不过有一个坏消息我要告诉你，有关这天生双系小子的。 周书明说道。 哦？ 东方烈挑起眉毛。 他占了一个备选名额。 周书明神神秘秘地说道。 夺魁还没有到，他凭什么拥有一个名额？ 东方烈心中有些不满，以他东方烈的实力都还没有拿到直接备选的资格，这个天生双系的家伙没理由进入备选之列呀。 众盟议员灵隐审判会杭州市政三方举荐的，我也是偶然之下知道了这个消息。 周书明低声对东方烈说道。 听上去来头不小啊。 没什么来头，我早调查过了，无非是运气好，帮杭州那边解决了一件瘟病事件，审判会应该是有意思将他举荐到皇榜名列。假如近期再没有功绩比他更高的青年法师，他会列入皇榜。 周书明说道。东方烈那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终于收敛了起来，目光有些诧异地看着那个从比赛现场上走下来的莫凡。皇榜，这家伙竟然是皇榜候选人。全国各地出色的年轻法师众多，其中天赋卓越实力出众的分布在各大名校，大多数是没有直接切磋的机会，那么究竟如何去评判一个青年法师的实力呢？ 各大学府有自己系内的实力榜，还有比较大的校榜，猎者联盟那边有猎人榜。这些大大小小的实力榜终究只能够说明地区某个圈内的排行，不能够说明一切。而真正最为权威的且最为有世界影响力的法榜，便是由五大洲魔法协会共同商议，经过层层筛选，甚至实际跟进之后所排出来的四个榜单。世界四榜，国内这边直译过来的就是天地玄黄。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408章，天榜、地榜和玄榜这三个榜单都由不同层次的强者构成，能够位列其中的基本上都是名望极高、实力惊天的。其中史贵所效忠的穆道就是玄榜法师，即便没有任何的官职，他的地位也跟议员平起平坐。黄榜是设给青年法师的，博城灾难、永保地圣泉、魔都剿黑亭、杭州瘟疫，这三件大事莫凡都参与其中了，并且功绩显赫。四年一度的黄榜更换，中国区这边推举的人就是莫凡。世界学府大赛会直接内定莫凡一个名额，最重要的还是因为他名字已经报到了国家魔法协会最高会议那边了。等再往上递交一层，到亚洲魔法协会那边，那黄榜之名基本上就落实下来了。莫凡可谓是草根法师，像世界四榜这种东西没人告诉他，他根本就不会知道的，甚至他都不知道自己在国内青年法师里面颇有名望。就等黄榜公布了，估计国外那边都知道他这号人物。周书明、东方烈都是国内青年法师当中的至强者，他们比谁都热切世界学府大赛的名额以及黄榜名单。在知道这个天生双系的莫凡竟然已经两名单均沾，自然是不太笑得出来了。 没办法，他所获得的功绩是没法复制的，但我想你跟我心情也差不多。一个杀入火榜第19名都要这么费劲的家伙，有什么资格踩在我们头顶上？ 周书明开口说道。东方烈先是阴沉了一会儿，随后又笑笑说道， 哼，事情也没那么复杂，无论是世界学府大赛还是黄榜，终究要靠实力说话，直接将他打败就好了。我想魔法协会那边的人不可能不把这种学府内榜的战败记录列到考察之中的。 你说的也对啊，我可没听说过哪个黄榜强者是被踩踏的体无完肤的。社会功绩是社会功绩，实力不行终究无法登入玄榜。 周书明被东方烈这么一说，马上也就释然了。莫凡并不知道已经有人盯上自己了，在校内这样挑战下来，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实力其实算不上特别拔尖儿，无论如何都得借助三步塔将修为提升上去，否则遇到那些半只脚踏入高阶的学员，自己就会输得很惨的。杀入19名，莫凡这个月将获得进入三步塔修炼五天的机会。这五天时间，莫凡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雷系星云的修炼当中。进入三步塔的第三层，莫凡勉强顶住了两天的时间，疯狂的吸纳雷元素进行明修的他，总算将雷系星云提升到了第三个级别。剩下的三天时间，莫凡都在修炼暗影系。暗影系逗留的时间也挺长了，暗影系还算争气，在莫凡第五天即将结束的时间里，成功进入了第二个级别。话说回来，倘若不是恶魔化让他的修为倒退了一个级别，莫凡现在也不至于和排行前20的火榜强者落后这么多。怎么说，现在也是四系全部三级。莫凡的系多，要修炼的也就多了。对其他排行靠前的学员来说，过多次进入三步塔的他们已经不能够每次收获良多了。但莫凡修炼的是不同系，像火系在第三层修炼效果远没有最初踏入的那么明显， 可暗影系和召唤系都算是第一次，所提升的相当显著了。所以莫凡拼命地冲排行，排行越高，进入三步塔修炼的时间就越多，四系才能够齐头并进。将召唤系修炼到第二个级别之后，小炎姬的成长速度会提升到四倍的。这对莫凡来说是相当重要了。小炎姬早点踏入成长期的话，自己就相当于拥有了统领级的契约兽了。雷系已经第三个级别，暗影第二个级别。下一次进入三步塔，莫凡就要把召唤系提升到第二个级别了。从三步塔闭关出来，莫凡心情可谓是美美的。他是一个经常野外历练，也经常悬赏实战的法师。和那些整天封闭在学校里苦修的法师不同，每次进入三步塔所获也非比寻常。这有点像是练武的人，三步塔可以看作是泡药酒。成天泡药酒是可以让身体素质变得更好的，但远不及那种屡屡经历大战，一身血汗淋漓之后再浸泡药酒所激发的身体潜能。所以这段时间莫凡只要进入三步塔，基本上修为都能够得到增长。雷火已经是第三个级别了，这是莫凡可以挑战排行更靠前的学员保障。莫凡接下去是得将召唤系提升到第二个级别。召唤系算是莫凡比较少去宠幸的了，要想将没有什么积累的召唤系一次性突破到第二个级别，怎么说也需要进入三步塔七天的时间。而可以进入三步塔修炼七天的人必定是火榜的前十。 莫凡，你确定不一步一步的挑战上去吗？你从19名直接跳跃挑战前十的，很容易出事的。 艾图图知道莫凡的意图之后，马上认真地劝阻他说道， 前30名每晋升一个名次都是举步维艰，更不用说是19名到第10名，这里一共有9位火焰强者了。我觉得你可以先拿第15名的开开刀，再逐一挑战上去。 木奴娇跟艾图图是一个意思，他觉得莫凡这么做有些太激进了。木奴娇的实力在这一年爆发的也很恐怖，他现在已经是木院的第47名，而且还有一路突围到更高排行的架势。木奴娇觉得自己已经冲名次冲得很猛了，没想到莫凡这货直接要杀前十。前十的怎么说呢，就是一群怪物啊。太浪费时间了，早点到前十的话早获得资源。前十给的灵种碎片也多，你不是不知道我现在有多穷啊。莫凡苦着脸恶狠狠地瞪了一眼还在揪自己头发玩的小炎姬。 话是这么说，据我所知前十的学员中会有天生天赋的人，你真的要挑战的话，最好先搞清楚他们究竟拥有什么特殊的天赋。 木奴娇见劝不住莫凡，索性提醒莫凡几句。啊，天生天赋？ 就跟你天生双系类似的能力，尽管没有你天生双系这么霸道，但排行越靠前的，他们的天生天赋就越强。 木奴娇说道。木奴娇这么一说，莫凡这才想起来东方明这货也是天生天赋的强者。星图描画速度是正常人的一倍，可惜这家伙有点太过浮夸，没有利用好他出色的天生天赋。天生天赋这种东西在整个社会上是很罕见的，一般拥有天生天赋的法师只要不是自己颓废，多半可以领先其他法师很多。莫凡之前并没有怎么遇到过天生天赋的人，但仔细一想，这里是明珠学府，全国最有名的魔法学校，天生天赋的那些怪胎多半都集中在这里了。前十的不少有天生天赋，难怪总有人告诉自己前十是最难逾越的鸿沟。试想那些天生天赋的人只要一步领先，往往步步领先，假如还有一个勤奋如妖，那其他法师如何跟他们抗衡呢？木奴娇的意思是莫凡终究是新生，即便拥有霸道的天生天赋，那也不用这么急着挑战前十的人。前十那些学员多半是明珠学府的老油条了，霸占了学府不知多少年的资源了。他们修为封顶，模具齐全，双系灵种，这基本上是中阶领域里边无敌的存在了。 假如撞到天生天赋的，更是毫无胜算，要被虐得体无完肤了。恶魔化以及恶魔化后修为倒退，已经让莫凡实力有些跟不上了。莫凡不想再浪费太多时间，终究是选择了挑战火榜前十的人。莫凡挑战书这么一下，整个火院都骚动了，消息传递得很快，顷刻间人们便又给莫凡取了个外号，冲榜狂魔。在新生里面，冲榜最为凶猛的当属木奴娇了，应该是新生当中唯一一个踏入到前五十名的。可是跟这大魔头比起来，木奴娇还相差了整整四十名。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409章。 莫凡，你要不要这么生猛？我至今还在200多名，等你杀到前十，我赵满言颜面何在啊？ 赵满言哭丧着脸吼道。哼，哎呀，你这辈子别想上榜了。莫凡嘲讽道。赵满言这货修的都是什么戏呀、啊、一个光系一个水系。莫凡清楚地记得，这在魔法高中觉醒了这两个系其中之一的人，多半都要去天台的。要真是切磋起来，莫凡相信自己要赢赵满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但是换作是谁，结果都是这样。就他妈一个龟壳法师，他要赢唯一的办法就是坐等别人耗干魔能。说真的，他能杀到前200名都已经是个奇迹了，不知道有多少被他挑战过的人脸上的表情就像是日了狗一样。 我可是要去世界学府大赛的，这些排行我根本不放在眼里。 赵满言一脸傲然地说道。哎，世界学府大赛好玩吗？啊？莫凡问了一句。 何止好玩，一旦选中，学校出资世界各地旅游，名曰大赛前的世界历练。你想啊，队伍里怎么说也得有几个长得水灵实力又强的妹子，对吧？这一番周游列国，又可以看到多少异族风情的辣妹啊。所以啊，即便是威尼斯水都的大战败的是体无完肤，那你也多半是留下了一段风流传奇，播种世界呀。 赵满言一脸陶醉其中的说道。播种世界？莫凡一听到这四个字，整个人都明亮了。还是赵满言有眼光，祸害自己国家的美女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全世界还有那么多的姑娘要去品尝呢。对对对，世界学府大赛，哈哈，果然令人热血沸腾啊。好，就这么愉快决定了，咱们杀入世界学府大赛。莫凡和赵满言这两个当货简直是一拍即合呀，人要是没理想又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呢？听赵满言说这世界学府大赛的种种好处，莫凡觉得自己这品格又得到了一次升华。 世界学府大赛选择很严格的，我们明珠学府名额应该有限，你这边呢倒不是很需要担心，貌似啊已经是候选人了，我就需要多努力努力了，要是落选的话就不能去体验这花花世界喽。 赵满言说道。哦，我差点忘了这事儿了，肖院长跟我提过。莫凡这才想起来自己好像已经内定一个名额了，世界学府大赛基本上跑不掉了。 杭州瘟疫的事情你收获太大了，我怎么就没这好运呢？ 好运？莫凡就呵呵了，无论是银色穷主还是图腾玄蛇，那都是一巴掌能把自己拍成肉末的，要是再有这种事儿，莫凡是坚决不贪这浑水了。又到了这独特的季节，剃须共毛衣一色，拖鞋跟雪靴齐飞，小街迎面而遇，你看我是傻叉，我看你也没好到哪儿去。哈哈，这种时候往往需要一种开天辟地一般的自信，任凭南方艳阳下的大雪纷飞，任凭北方寒夜当中的四季如春，都得从容淡定， 从容淡定到其他异类怀疑他们的穿着，从容淡定自信到他们怀疑人生。莫凡就是一个这样自信的男人，不单单是因为他具备火属性，更在于小炎鸡对莫凡来说是一个移动的小火炉，甚至是爸爸的贴心小棉袄。那份烧别人早餐摊在莫凡赔钱的时候连钱一起烧掉的贴心，呵呵，让莫凡简直就想去骂娘了。 你走吧，我记得你。 徐娘半老的早餐摊老板一脸认真地跟莫凡说道。 明天一定赔，一定赔啊，对不起。 莫凡一手提着小盐鸡，一手给人家道着歉。 正好我今天放个假，听说你要挑战火榜前十的人，回头啊，你把我儿子塞进比赛场，让他学习学习你们这些高强法师的切磋，今天放火烧我摊子的事儿，就算原谅你了。 女老板手上拿着一个光棍空勺说道。 没问题。这事儿你都知道了？ 莫凡瞪起了眼睛，不就是挑战前十吗？没理由卖早餐的女老板都知道这消息啊，这是不是浮夸了一些呀？ 我这早餐摊啊，啥消息都有，大都是第一手的，三五成群的在这吃早膳。 女老板一脸骄傲地说道。莫凡最近一直都在用早膳，一来二去也就熟了，不过今儿这事儿有些过了，实在是小炎鸡进来不知怎么着老控制不好他自身的火焰，见什么就烧什么，银行卡也被烧了，搞得莫凡还得去补办新卡。最可怕的是小炎鸡情绪还不好，别说是责备了，说他一句他就嘤嘤嘤的要离家出走，嘿，所以莫凡只能舔着脸宽慰烧了别人摊子的小炎鸡。乖宝宝乖宝宝，这个月有进步了，比上个月少烧了一家，真乖。这么一夸，小炎鸡才开开心心地回到了契约空间，睡着回笼觉去了。小炎鸡这么一回，莫凡整个人都松了一口气，这小祖宗最近是怎么了？抵达了火院，莫凡能够感觉到同学们那些异样的目光，挑战前十的莫凡隐约感觉自己被每个人贴上了一个作死的标签，所以这些标签要真的化为实体的话，这一路走来莫凡感到自己已经被贴得跟木乃伊以及跟吃了炫迈似的了。莫凡自然保持着那份开天辟地的自信淡定和从容，一边思考着小炎鸡的问题，一边估算着下一次进入三步塔的时间。 你研究好了吗？ 突然间艾图图的声音闯了进来，让莫凡差点怀疑自己走错教室学堂了。 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莫凡一脸惊诧地看着艾图图跟木奴娇。 等着看你被虐呀。别打岔，你到底研究好你的对手有什么天生天赋了没有？ 艾图图说道。 什么天生天赋？ 莫凡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一旁的木奴娇翻起大白眼儿，认真地说道。 不是告诉过你，前十的多半拥有天生天赋吗？ 就知道你这大神经没准备，我帮你查过了，丁雨眠的天生天赋是…… 艾图图笑嘻嘻地说道。 我的对手是丁雨眠？ 哇！莫凡惊讶地打断道。木奴娇跟艾图图听到这惊呼，整个人都快疯掉了。现在莫凡这白痴连对手是谁都不知道啊。木奴娇跟艾图图这辈子都不想再跟莫凡说话了，他们之前那些劝阻和建议这货是一根毛都没有听进去。前十前十前十，他今天挑战的可是火榜的前十，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的角色呀。难道在发挑战书函之前，莫凡这脑残就没看一眼对手的名字吗？ 冷静冷静冷静，嘿嘿，冷静。 看到俩女孩那斯巴达的反应，莫凡赶紧宽慰道。 我们走吧，让他自生自灭好了。 木奴娇多半是生气了，拉着艾图图就走。 哼，害得人家帮你收集了各种信息，等着被一个女生给打残吧你。 艾图图也没给莫凡好脸色看了。莫凡一阵的蛋疼。他当时发起挑战书，直接写上要挑战的名次，压根没去管这第十名是谁，看不出那火焰的细花竟然是前十的妖孽高手。这下倒好了，貌似一下子得罪了仨女人， 都是小炎姬惹的祸呀，搞得最近自个儿神经都像出问题似的，带孩子这活真不是人干的。 莫凡，我告诉你，别以为你当初一个人挑战全系就很了不起，100名之后和前十的学员完全不是一个层次的，更何况丁雨眠的实力远比他现在的排名更靠前，你挑战他你就死定了。 黄兴立气势盎然地走了过来，大手往莫凡桌子上这么一拍，我也就试一下。莫凡干干地说道。 试一下？你把我们丁雨眠当什么了？是手用的？要挑战他的人不经过一个月的深思熟虑都不敢轻易下书。 黄兴立咆哮道。莫凡无言以对，见黄兴立那恼怒的样子，莫凡不仅摇摇头，看来今天自己是得罪了3.5的女人了。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410章。 比赛场外人满为患，一般前十之间的战斗呢，总会迎来无数的观看者，哪怕校外的法师也会慕名而来的，只不过赛场往往会射门进的，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进的。莫凡这名头极大，在新生里面算是最风骚的人了。新生大赛斩获大魔头称号不说，更是在回归之后挑战整个的火院，再加上他天生双系这顶级天赋的传开，来看他挑战的人是不会少的。而丁雨眠美名更不用多说了，火榜前十的妖孽强者不说，更是明珠学府10大美女之一。无论到哪里，国内人都喜欢搞十大什么什么什么的，明珠学府10大高手、明珠学府10大帅哥、明珠学府10大美女什么的。丁雨眠榜上有名之余，由于他强横的实力更是学府人人皆知了。大魔头挑战火系女神，消息早就传开了，就连早餐大妈都知道这事儿了，整个比赛场上人满为患，自然不足为奇了。 莫凡，你怎么还不进去？今天你可是主角，里面有多少人等你呢？ 邱宇华老师一听莫凡搞事了，马上过来观看，却见莫凡迟迟不入场，有些好奇地问道。哦，一会儿进去。莫凡回答道。 好吧，今天对手很强，你可别输太惨。 邱宇华教授拍了拍莫凡的肩膀。邱宇华教授刚入场没多久，莫凡领着一个17、18岁的少年走进了比赛场之内。少年应该没见过这么大的场面，看上去很拘谨却又很激动的样子，想问的东西很多，又不知道如何开口。进入比赛场，莫凡这才发现这次来观看的人更多，排排列列，坐席几乎全满了。挑战每天都会有的，可大部分学员之间的比试都是门可罗雀，观众甚至可以少到唯有一个学生充当的实习裁判，但前十学员就完全不同了，场面是何其的壮观的。想想也是，前十名的名头在校外都是令人敬畏的，排行稍有浮动，更有成千上万的人都在关注着。结界已经布置好了，丁雨眠倒是比莫凡更加重视这挑战，早早的就站在了比赛台上的中央，亭亭玉立的她像是一朵明艳美丽的白玫瑰，纯洁无瑕，妩媚婀娜，高高盘成一束往胸前垂落的发髻依旧是那么的引人注目。假如知道第10名是丁雨眠，莫凡是会跳过她直接挑战第9的。美女自带一个特殊的削弱光环，让人不敢下太狠的手。莫凡是一个懂得怜香惜玉的人，挑战既然是为了变强，自然不喜欢受到这方面的影响。有意思的是，丁雨眠像是能够看穿莫凡心中所想似的，白净的脸上露出了几分坚毅之色，开口跟他说道， 你最好用全力。 莫凡有些诧异了，自己脸上的表情怎么就那么明显呢？还是说这女人非常懂得察言观色？当比赛进行之时，莫凡终于知道原因了， 很快心中所考虑那份女子忌惮顿时一扫而空，反倒是满脸的凝重了。 心灵冲击。 丁雨棉描画心鬼的速度极快，裁判叫开始的声音还在喧嚣的比赛场上回荡的时候，那特殊的心灵之力就像是一道无形的极光，狠狠地打在莫凡的心神上。莫凡原本是想用第四级的雷印来抢占先机的，没想到对方出手更快，那传递到自己心神当中的心灵冲击直接打断了描画的心鬼，让他站在原地错愕了那么一两秒。 心灵系，我去， 莫凡大叫不好。前不久莫凡才体验过心灵系的霸道，谁知刚刚挑战前十的人就立刻遇到了高强的心灵系法师。一个强大的心灵系法师最可怕的地方在于他们的施法速度，一旦心灵冲击快过其他法师任何个魔法，那么这个法师全场别想凝念出一个有效的攻击。莫凡好歹也是个暴力流法师，出阶魔法的可怕更让他在同级别当中罕逢对手，可假如他的星轨和星图都描画不出来的话，那就跟废了没什么区别。即兴 心灵冲击、啊、 狼我去， 莫凡整个人都不好了，还想召唤即兴狼出来为自己缓解一下这连魔法都释放不出来的悲剧，结果连召唤系出阶魔法都不给他释放的机会，这一下可大事不妙了。这一波装过了，莫凡已经深刻地意识到自己不提前了解信息是个多么愚蠢的行为，但是丁雨棉这第二系的心灵估计就算是知道了，那也不过是少一点惊愕跟狼狈罢了，莫凡拿这种心灵系法师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丁雨棉的心鬼描画速度极快，基本上达到了瞬间释放的境界，莫凡连心鬼都描画不全，更别说是星图了。难怪这妞之前可以看到自己内心的一个大致想法，辅修心灵系的她很多时候都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月拳， 丁雨棉根本不给莫凡施展魔法的机会，趁着心灵冲击会在法师心神当中留下一些回荡的时间，他却趁着这个间隙完成了火系的星图。发丝在丁雨棉的光洁额前飞扬着，狂涌的热力从比赛场中央位置扩散到边缘的结界之处，硕大的火焰红环随着丁雨棉娇喝一声之后猛地凝聚在手腕上。猎拳迎面轰来，范围很大，要把莫凡这方圆几十米区域都给笼罩进去。 啊，这猎拳攻击范围为什么这么广啊？ 莫凡满脸的愕然，他跟丁雨棉相隔有近百米了，一般而言猎拳威力轰到百米范围扩展开的攻击区域也就是个直径20米的圆区域，可是莫凡发现这个猎拳的拳头极大，没有直径40米也绝对比普通猎拳攻击的宽度强了好多，用腿的话根本就别想躲开了。施展不出任何魔法的莫凡不得不开启血兽靴，血兽靴狂踏，滚烫的火焰拳头砸了下来，边缘位置还烧到了莫凡，让莫凡疼得直咧嘴。躲是躲开了，但回头看那个直径接近40米的火焰坑，他额头上都是汗珠。 这就是他天生天赋吗？火系魔法的攻击范围比常人要广了近一倍。 莫凡心中大骇啊，当下再也不敢有一点点小觑之意了。可是他现在严肃应对也没用啊，丁雨棉的战斗方法根本就没有任何道理可言。血兽靴持续时间当中，莫凡还有闪躲的余地，可一旦血兽之力消失，再有猎拳轰过来，要闪躲起来那可就难了。 猎拳九宫， 丁雨棉平时像是一朵娇柔的睡莲一样，可战斗起来气势凛然，咄咄逼人，完全不给莫凡一点喘息的机会。此刻他的星图再一次描画，已经可以看到他脚下的图案轮廓成型了，就差几道画龙点睛的星轨便足以唤醒恐怖的九宫之力了。心灵脉冲终于在莫凡的心神间淡去了，可等莫凡能够自如施展魔法的时候，丁雨棉星图都快完成了，假如现在去施展中阶魔法时间肯定是不够的，留给莫凡的只有施展一个初阶魔法的时间。眼见丁雨棉猎拳九宫就快完成了，莫凡险些要使用暗影系的能力了，现在唯有使用遁影才能够躲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不行，输了的话也不能亮出这张底牌。 莫凡放弃了在公众面前使用暗影系能力的念头，以最快的速度描画着召唤系的星图。次元召唤极星狼，莫凡的面前出现了七颗月白色的星子，星子之间有轨迹衔接之时，也在这个位面上画出了一道裂痕，裂痕之中一头威武神俊的狼族生物跳了出来，威风凛凛的星蓝色毛发迎着热浪肆意地飞舞着。别熬了，快跑啊！莫凡朝着要示威的极星狼仓皇地大喊了一句。极星狼刚到地球还没了解什么情况，可是当他看到不远处有个女人将满是猎拳能量的拳头轰向地面，当他意识到脚下的大地暴躁的要摧毁一切的时候，他撒开四条腿往远处疯狂地跑过去。嘣嘣嘣的火焰巨柱比普通的九宫猎拳整整粗了一倍，可怕的从地下龙腾而起的时候，火蛇烈焰就翻滚震撼。猎拳九宫本就是范围超广的火焰毁灭技能，先后喷涌出的九道烈焰之柱能把这小半个体育场都给笼括进去，搭配上丁雨棉的天生天赋，于是那些坐在环高处的观众们俯视而下，就看到这个偌大的比赛场化作了通红刺眼的炼狱，完全找不到任何可以下脚的地方。极星狼驮着莫凡如丧家之犬般逃窜着，烈焰烧得他疼得嘶吼不已。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